各位觀眾，最近咧，其實我哋聽到一個都相當之不幸嘅消息啦，就是、一位我哋長期嘅支持者，咁佢自己就身患頑疾，咁、那個名咧就係 Messiah 係嘛？ 未錯啊！ 咁大家如果有一路有留意我哋嘅節目咧，其實好清楚嘅就係、是、阿、鬱敏歷來咧喺立法會嘅演說嘅片段啦，或者啲質詢嘅片段咧，都係由呢位網友咧。經過自己的一啲製作的過程咧，擺上網嘅。 但最近咧，就佢就 身患頑疾， 頑疾啊，即係都幾嚴重嘅。咁、我喺呢度就呼籲大家咧，即係特別係我哋啲支持者 My Radio 嘅聽眾咧，咁你可以上佢嗰個網頁，即係 Facebook 個 account 咧，咁就多啲去關注，咁睇下佢最近喺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即係個 page 裏邊咧，發表一篇好長嘅文，講佢而家嘅情況。咁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啊，同埋多啲關注佢嘅。應該係 Facebook 嗰、那個page 個名咧，就應該叫 S O H U T E， 然後 S O 咁樣。咁我哋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啊。咁你可以上去呢一個網，即係呢一個page 路咧，就即係去了解佢而家嘅情況。咁啊，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多啲關心支持呢位朋友，係嘛？咁啊，過去一直以來咧，即係咁多年來咧，即係喺2011年開始就 post 第一個視頻啊，到而家咧都已經係6年嘅時間， 係好嘥好長時間。 我哋阿同阿台長喺度就即係呼籲大家俾多啲關心佢啦、關注啦，或者上佢嗰個 page， 佢係有啲，譬如有啲提出一啲，即係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佢嘅。咁大家希望可以按照嗰、那個佢提出嘅嗰啲建議咧，大家可以支持佢嘅啊。咁因為佢而家都算係重病嘅，要醫病嘅啊，又要食標靶藥嘅，都個情況都係。不是太好嘅嚇，即係尤其有經濟狀況啦，咁希望大家多啲關注啦。咁我呢度同阿台長就做一個呼籲啊，希望各位支持 My Radio 嘅朋友， 係亦都希望尼賽亞咧早啲物藥嚇， 希望佢 早日康復， 早日康復啊咁。 好，玩樂高地，喂阿 Luca， 系 近排有啲 LEGO 新聞喎，嗱，今日朝頭早起身嗰陣有一單震驚13億人嘅 LEGO 新聞喎，就係、是、喺大陸 LEGO 對呢個博樂嘅訴訟咧，竟然勝訴， 咦，好難得喎，之前好似 New Balance 都輸喎， 係咯，咁呢單新聞嘅帶俾 LEGO 嘅 fans 嚟講係一個喜訊嚟嘅喎， 都係嘅，但係我做一個震驚60億人嘅新聞喎， 講你聽下， 就係原來 LEGO 贏嘅，只不過係話贏咗人哋，以後唔可以跟佢嘅包裝，而唔係唔可以跟佢嘅件或者佢嘅 product 喎。 哦，即係話嘅意思係以後嗰啲 LEGO 佢個包裝，即係印刷嗰個位係唔可以，即係照抄。 是啊，即是那幾間不同公司是不可以照抄 LEGO 的包裝， 即是落入面的件呢， 入面的件是可以抄的，而裡面那件 product 出來的樣子都是可以抄的。 哦，這樣那即是真的很震驚，原來是未完的單公司 未的、所以就唯獨是希望 LEGO 下一次對乜拼啊、那些可能會贏到咯、 不過某個國家的嘢我沒什麼信心講真， 某個國家有信心佢會打到贏嘅， 係落平嗰啲，係落平冇冇信心會贏嘅落平係啦。嗱，咁第二單新聞就係緊係泰姬陵復出啦，咁就新嗰個編號咧就係10256，咁就聽講呢個消息就搞到炒家鬼哭神號， 同前排股市差唔多，咁就由 狂升變狂跌， 係有一個好重資嘅股票由450蚊跌到而家得個300幾蚊。 咁而家嘅係我想問一下啦，喂，咁舊版嘅泰姬陵咁就幾多錢啊？最高炒到？ 我曾經上過去某啲拍賣嗰啲網頁啦，咁就見過最高去到25000蚊嘅。 25000 係啦。 哦，如果唔係因為碧咸玩過，就佢都唔會上到25000，即係理論上。 應該係。咁最近喺 Facebook 啊嗰啲咁嘅開始都見到啲3000甚至乎2800嘅都開始普及啦。 即係舊版。 新版。 新版都可以報答啦，咁舊版就插到落去 3000蚊左右啦，都見過。 知唔知新版舊版有咩分別？ 以我所知就係新版係多咗一粒件嘅，即係刷件器。 哦，即係橙色嗰嚿。 係啦。 哦，咁嗱，所以各位記住買新版嘢啦，又多一嚿件幾好，係咪？ 咁亦都唔使去買呢個炒價啦。咁香港好似已經有得賣㗎啦，係咪？ 我知沙田嗰間新嘅專門店開咗之後咧，就啲貨就係咁出咯。 因為我就之前去過朗豪坊嗰間，我就見過佢個實物已經砌出嚟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就未有得賣嘅。 不過大機靈太大個啦，真係喺香港地啲屋咧咁細間咧，即係買翻去都係得個擺設。 好似我個朋友同我，因為佢買咗啊，我個同事咁前排喺美國買翻嚟，咁佢話嗰個 size， 我原本諗住借翻嚟講呢個節目嘅，咁佢就同我講話叫我唔使諗啦，因為淨係嗰個底座都已經好似係8×16×32， 嗯，咁大塊，好巨型喎， 係啊， 話真係抬翻嚟都好辛苦，你會唔會買？ 聽講我係會有嘅。 我聽講你會有咁得意嘅你啲形容詞， 係有人應承過話會買嘅，咁希望佢會找數。 嗯，嗱，仲有另一單新聞，就係我哋最新嘅大屋，2018年嗰間就已經個樣就大家都見到噶啦，就充滿美式風格嘅一間餐廳。咁咧，我就記得佢一樓就餐廳啦，二樓就係一個拳擊中心，三樓做錄音室啊，都錄音室係都幾得意呢個配搭。 但係其實睇翻佢之前嗰十年嘅擺設啦，都係歐洲 feel 噶嘛，咁但係今次嗰個感覺就好似同之前嘅有啲格格不入喎。 係，感覺上都格格不入。係，佢歐洲 feel 嗰啲最令人哋深刻就緊係百貨公司啦，係咪？佢嗰個市中嗰、那個叫唔係市中心呢、那個嗰、那個Town Hall 十週年嗰、那個， 唔係十週年嗰個當然靚啦。咁另外佢最高嗰個 Town Hall，即係嗰個係咯啡色嗰、那個，咁嗰個都而家都炒到好貴嘅。咁而家佢呢個新嘅呢個餐廳，咁令人眼前一亮咯。都幾得意嘅嗰個風格， 聽落去就好似吉凶參半嘅，因為儲開十年嗰啲就話呢座嘢同佢儲開嗰啲就唔係咁啱 channel。 哦，咁係啊， 係啦。咁因為而家係玩緊美式風格啦，咁你覺得佢嚟緊係會行一條新嘅美國街啊，定係只不過係呢一座比較奇葩咗啲咧？ 我估有機會開美國式風格多啲嘅，因為話唔聽歐洲要煲都煲曬啦，有時即係咁諗，係咪？ Okay.咁如果係咁樣落去嘅，咁隨時分分鐘有其他國家可以出賣嘅咯噃。 我希望佢會出中東 feel， 我都想中東，我係一個幾中意嘅地方， 好特別。 但係另一個中嗰個就麻麻啦。 哦 ，OK， 即係 OK， 明白，明白。 另一個中嗰個就麻麻。 佢哋有埋咩噶嘛？有埋呢、這個怡紅丸噶嘛？佢哋出呢個街景怡紅丸。 嗰個係第二間公司出嘅，佢有呢個怡紅丸同埋呢個酒吧。 嗱，咁嗰啲就得一嚟第二間公司啦，唔合我哋個節目個主題啦。第二就未必太過兒童適宜啦，係咪 ？OK， 咁我哋就唔講咁多啦。 OK， 好，傾咗咁耐， 咁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嘅，我哋個主持去咗邊？ 人哋而家喺日本玩緊，玩得好開心添。 即係佢而家個人就喺日本， 係 喺邊度啊？ 聽講喺大阪。 哦，即系佢就喺大阪嗰度疏附紧， 系， 而我哋就喺度做紧节目， 系，所以佢要一定要买手信俾我哋， 系啦 ，OK， 咁唔好意思啊，各位，咁今日嗰个节目就其实系我哋两个帮佢顶包嘅 ，OK， 咁喂，咁其实日本有啲咩 LEGO 卖？ 日本有啲咩 LEGO 卖啊？嗱，讲真啦 ，LEGO 就全世界都一样噶啦，不过喺日本买 LEGO 咧就几特别嘅。如果是他做緊特價，咁再加埋退税，分分鐘係平過香港買嘅。咁所以咧，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會係趁日本做特價嗰陣就飛過去嗰邊旅行之餘順便掃貨。咁如果係大阪嚟講咧，嗱咁呢度阿 Dennis 聽住啦，一啲旅遊消息講俾你聽啊。嗱咁去得大阪就梗係去心齋橋嗰附近㗎啦。咁其實心齋橋嗰附近咧就已經有好多間嘅專賣嗱叫電器先。其實佢雖然叫電器嘅百貨公司，但係其實上層定係地下係有得賣 LEGO 嘅，而且一有特價嗰陣咧，加埋退税係好平嘅。咁好似深齋橋附近有幾間Big Camera 啦， 係。咁另外 係啦，咁另外咧，佢隔離有條路叫做界根。咁界根成條路咧，其實即係 佢係賣啲玩具嘅，舊玩具嘅。咁就當然佢上面都有好多間百貨公司，有Yodo Bashi 啦。咁另外有啲有啲係有啲日本名我唔識讀啦嚇。 O K。 咁另外響深響南波係啦，即係都係附近嘅南波地南波。 嗰個地鐵站 係啦，附近有一個叫做南波 Parks 嘅，南波 Parks 後面嗰度有一間叫做 Let One， 咁 Let One 都係類似Big Camera 嘅，咁都係賣電器，咁亦都係有平，即係唔係平，即係有即係特價嗰陣咧買 LEGO 係加埋退税係平好多嘅，咁我喺嗰度買過，咁最緊要係嗰度冇乜同胞，強國同胞喺度， 你嘅同胞啫，係啊，羅氏以北嘅 人，羅橋以北嘅人喺度，所以就會比較靜少少嘅。 其實咁嗰、那個好似南波附近仲有個電城係專賣玩具噶嘛，嗰、那個二手玩具嘅市場，咁嗰度有冇咧？ 嗰度啊，嗱，我上次行過就唔係好覺眼。 OK， 嗱，咁我當然我唔係話真係好詳細咁逐間鋪頭揾啦，咁、嗯、你真係要嘅就真係要自己落去行下揾下尋下寶啦。咁、啊、我相信應該嗰度會有好多驚喜俾人哋嘅。 OK， 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其實大阪係咪有個 LEGO Land 噶？ 佢嗰個唔叫 LEGO Land， 好似係 LEGO Discovery Centre。咁響天寶山，咁即係響大阪、那 個，即係海遊館附近。 係海遊館附近，咁就入去咧就唔好意思啦，一定要有個小朋友先入得，要連埋一個小朋友一齊先入到去嘅。咁當然佢會有一啲係成人嘅日子，咁就可以好似夜晚嚟嘅，佢會開放俾成年人入去，咁就唔需要帶同小朋友入去。咁不過嗰度嘅嗰個紀念品店咧，就任何人都入得嘅。 哦，即係入邊，其實咁入邊係做咩嘅？ 入邊咪一個 Discovery Land， 即係你唔係如果你去過 LEGO Land， 你知佢有一個好大型嘅 Discovery 嘅世界，即係微縮世界啦，叫做咁，就將嗰嚿嘢擺咗入去咁。之後有啲遊樂設施俾啲小朋友玩咁咯， 即係入到去就其實係睇LEGO 本身佢哋自己砌咗出嚟嘅 product， 就係 base on 可能係大阪嗰啲景區啊嗰啲咁嘅嘢，係係啦，咁然之後就有啲體驗嘅就俾小朋友去玩，即係砌下磚啊，係 啊，所以就大人就平日行一入去，你一定要去個小有個細路咯。 咁我當我內子係個智商得四歲得唔得嘅？ 你話咧？ OK， 咁即系其实呢个就同大人冇关嘅，只不过系除非你去买嘢，如果唔系就基本上就好可惜。阿 Dennis 应该无缘去呢个地方啦。 佢应该无缘，除非佢咁啱好撞到系成年人俾佢入去嘅日子。 OK， 咁就佢可以不妨去睇一睇。 OK，、 应该几有趣嘅。 OK， 咁其实大阪啦，佢去咗，咁其实大阪有啲咩做？一般嚟講， 咁當然就香港人經常去就深沙橋嗰頭啦，咁就有嗱好著名嘅蟹道定蟹道樂， 蟹道樂 啦，咁另外仲有嗰、那個嗰個固力嗰個廣告嘅， 等先，我哋好似係 我哋 要 廣告 嘅。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的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OK， 翻嚟。咁頭先我哋就講緊蟹道樂啦，咁就係香港人好似好中意影相嘅其中一個地方嚟嘅。 嗰度其實有咩咁特別咧？蟹道樂 即係蟹識喐咯。即係嗰個佢門口其實一個好大隻蟹咁啊，會隻槓係會喐下嘅。咁啲香港人就話好中意去嗰度食蟹咯。咁但係就 係咪特別好食嘅先？即係你有冇食過先嗰度？ 其實我有去日本就好少去大阪嘅，因為我嫌人太多啦，同埋好似撞口撞面都好似係去緊銅鑼灣多過去日本。 哦，係啦。咁另外我知嗰個固力果廣告就好出名嘅咯，擺咗好多年嘅咯。 是啊，咁淨係必定去影相嘅兩個景點就係呢個蟹啦，同埋呢個固力果廣告咯，喺嗰個地方。 喂，咁其實點解嗰度叫做深齋橋，又叫道頓骨 係啦 咧？咁得意嘅。 其實道頓骨咧就有段古嘅，咁其實道頓骨咧就係當初畫呢個人造嘅運河出嚟嘅。咁點解要做呢？就係因為嗰陣時要起座大阪城。豐臣秀吉先生就想起翻座自己嘅據點，咁就可以控制住當其時嘅水陸交通。 咁亦都可以監視住阿天王，因為天王住京都，咁其實而家京都去大阪都係一個鐘頭，瞓上條半個鐘頭就已經去到嘅地方啦。咁啊，幾方便啊，控制當其時嘅朝廷嘅。 係喎，日本天王係冇實權噶嘛。 其實日本天皇就個實權被人剝咗好耐㗎啦，咁但係就我講古代啦嚇，咁近代就都有嘅。其實就自從明治維新之後啦，咁天皇嘅權力就已經係無限膨脹緊㗎啦。咁甚至乎發動二戰嘅究竟係嗰班陸軍海軍嘅司令啊，定係天皇自己本身呢？咁大家都可以換味嘅。系啦，咁當然啦，天王就冇係罪犯嚟嘅，唔係戰犯嚟嘅，佢冇事嘅。 咁我哋去開心齋橋嗰頭就好旺啦。咁其實係咪一路都係咁旺嘅？即係咁多年嚟嗰頭。 其實本身大阪就係幾繁榮嘅一個城市嚟嘅，因為由十六世紀開始啦，咁就好多同外國做生意嘅地方都係集中喺大阪同埋九州。系啦，咁就真系基本上系东西日本东西两个重要嘅枢纽嚟嘅，咁就商贸相当之繁盛。 系啦，因为嗰头就嗱，我知道嗰条运河系私人运河嚟嘅，即系嗰个 道顿崛 个道顿崛系私人运河嚟噶嘛，即系唔系政府掘噶嘛，系我哋话斋商人。 系，但系其实好耐之前嘅，而家系政府嘅公嘅产物嚟噶啦。 因为嗰头都算系日本嘅文化嘅标志。即係一個叫做地標啦，即係好多好多好多以前啲日劇啊，好多旅遊節目都係嗰度攞景嘅。係咁講真，咁我相信阿 Dennis 哥都應該有去嗰頭嘅。 嗰頭有啲免費介紹嘅地方嘅喎。嗰度有好多个，咁其实都系一个景点嚟嘅。如果各位成年系想去睇下，都可以考虑下嘅。 咁咪见识下都要嘅。Dennis 哥，你明噶啦，系咪？ 喂，其实讲咗咁耐咧，其实我想问，LEGO 有冇出过日本 set 嘅？ 有，我印象中就有，应该系6093同埋3052。咁嗱，6093 有冇相睇啊？ 系，咁麻烦 技术人员可唔可以放张？ 系啦，系啦，呢个系 6093。 咁6093咧就叫做系啦，叫做 Flying Ninjas Forestry 啊，即系一个咩？ 识飞忍者 嘅要塞，咁就系1998年。咁其实你觉得呢盒嘢个风格似唔似日本嘅城堡？ 其實基本上嘅日本城堡嘅要素都有少少嘅，咁譬如喺最底下見到啲城牆嗰啲位置有啲石頭啦砌出嚟嘅地方啦，咁就係十六世紀開始日本嘅所有城堡都會有嘅特色嚟嘅，咁就係防止人哋爬上去啦。OK， 咁亦都係抗震能力超好嘅。 抗震能力 係啊， 即係佢嗰個防止地震嗰個功能。 誇張到係記唔記得上幾年咪熊本市咪個8級地震嘅，都係震冧一忽嘅啫，唔係成嚿冧曬嘅喎。 咁佢哋嗰陣都研究得唔錯喎呢樣嘢。 係啊，咁佢哋呢啲佢對佢哋嚟講嗰個防禦力係好高嘅。咁甚至乎誇張到就係、是熊本城啦，講翻咁就係1599年起源嘅就成啦。OK， 咁嗰陣時仲未有大炮，仲未有迫擊炮嘅。咁去到明治維新嘅時候，1800幾至1900幾嘅時候，居然係用呢個大炮啦、迫擊炮啦打咗成，打50幾日都打唔贏嘅喎。 咁犀利。 係啊。咁除咗佢嗰個那個石垣啦，我哋叫做嗰、那個好多嚿唔同石頭砌出嚟嘅，咁啊日本叫石垣啦。咁白色嘅牆身啦，咁同埋嗰啲鯉魚嘅裝飾啦，個城頂裏面咁都係有少少係俾人睇到係日本城堡嘅特色嚟嘅。 都似嘅，都似嘅。咁另外一座咧，3052咧，技術人員唔該。 OK， 呢座你覺得似唔似啊？ 我反而覺得呢座似過頭先嗰座， 係啊， 係啊，因為呢個感覺上你會見到就當然啦，個石垣冇咁靚啦，咁但係問題佢個城牆本身嗰個白色嘅七餐係真係，同埋嗰個個屋頂啊 ，click click 嗰啲嘢，感覺上係似翻一個 building， 而唔似頭先嗰個好似好多漏窿嘅地方咯。 哦， 係啦， 但係佢有忍者喎、哦。喂，其實咧，以我所知咧，LEGO 嘅忍者系列咧，其實係都係因為城堡嘅衍生呢個日本城堡嘅系列，咁之後有忍者，咁先至出現而家 即係我哋最近前幾個月好 hit 嘅呢個 Ninja Go， 即係呢、這個， 即係呢個， 係啦，呢個 Ninja Go 呢個係啲 poly bag 嚟嘅，即係就冇乜人仔，冇乜剩嗰啲嘢嘅，咁啊擺喺度 show 俾大家睇一睇睇啫。 咁其實當初啦，因為都廿年前啦，咁我仲係讀緊書嘅時候，咁都幾相當迷日本嘢嘅，其實咁都中意玩 LEGO 嘅。咁見到呢一個 connection 嘅時候，絕對係驚為天人，即係將我最中意嘅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有日本啦、城堡啦，咁同埋仲有 LEGO， 係啦。咁亦都覺得好奇怪，就係點解 LEGO 無啦啦會走去做呢個日本 set？ 即係係 LEGO 有東方色彩嘅嘢咧，係即係好少嘅，多數都係 西歐色彩嘅。 好似以我所知，係咪應該第一次出現東方嘅嘢？ 係啊，係咯。咁我記得之後都有出啲類似中國色彩嘅嘢，不過就唔係太 嗰、那個係奪寶噶嘛，好似係講尋寶噶嘛，有一啲雪怪啊、獅子啊、神秘麗的嘅。咁講翻成呢個先啦，講翻呢個忍者先啦。咁其實佢好似生存嘅時間亦都唔係好長嘅啫， 兩年咯，1998-1999年咁樣咯。 即係兩年之後就瓜柴， 之後就冇咗。咁你呢個時候係 LEGO 啱啱進入開始進入低谷嘅時間啊嘛。咁就係、是、咁可能聽咁啊 cut 啲 series 啊，咪有啲覺得唔係好收得嘅，咪 cut 剩佢咯。城堡都好似停咗好耐啊， 城堡係。 是不知道即是在那20年期間斷斷續續斷斷續續 出了一些很不靚的城堡， 是出了一些不靚的城堡 咯。其實這個是不是其中 LEGO 挖鐵路其中一個因素，這個日本系 列那真的不知道，要查一些書看看怎麼說。 因為應該正常來說，其實LEGO 歐洲的嘛，正常來說應該對這些東方那麼日本的應該興趣又不大的，但是就可以有个特别的，就是其实他出了一个很多特别的件，是专门放这个城堡的。 嗯，哦，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不如我介绍一下啦。 你介绍一下。 Okay， 技术人员想去翻第一张相，不好意思啊。系啦，咁睇翻合成堡啦，咁头先讲过啦，个鲤鱼装饰系第一次出现噶，喺个屋顶上面嗰、那个。 哦，即系嗰两条鱼，即系跳跃，好似跳跃嘅鱼咁样。 咁其实呢个鱼嘅装饰其实系有段古嘅。咁其实呢条唔系鱼嚟嘅 ，suppose 呢条应该一条扇鲸嚟嘅。 扇鲸咩？ 杀人鲸。 哦，杀人鲸。 系啦，海洋公园以前有嘅一条嚟嘅。咁咁其实就系防止呢个雷电击中佢啦，同埋防止捕鱼嘅，亦都可以因为。始终日本的城堡是木造的，所以好惊火烛，咁同中国人一样，咁中国人个屋顶就有个龙啦，有条龙喺个顶度啦，咁日本人就有呢条咁样嘅鱼字边隔篱做一个虎字嘅装饰嘅， 哦，系啦，咁样，咁仲有啲咩特色呢？ 咁而家喺 LCX 有得买嘅竹叶。一個綠色嗰、那個一個圓一乘一嘅圓形，跟住有三塊葉嗰、那個， 佢為咗日本系列而出嘅。 佢我以我所知就係、是有呢一 set 日本系列先至開始有竹樹出現嘅。 哦，咁係 啦，咁而家就應該係廣泛被應用啦。 係啊係啊，經常啲人攞嚟砌模型啊，即係砌啲場景嗰陣，好使好用嘅。 係啦，咁仲有嘅就係佢呢張相影得唔清楚啦。其實佢大門嗰道門咧。都是東方色彩的， 這個好像很中，好像沒什麼東西，空溜溜這樣的這盒東西。 其實它有道門在這裡，開了門，如果你看留心一點在門口的話，其實當初小弟都是因為這道門而買了這一 set 東西 的。哦，你有的本身？ 我有的，但是由於20年前，年代久遠，也不是太珍惜玩具，那就应该是埋没了在瓦砾里面，而亦都做不翻了，所以就今集就拎不到上来的。 哦，有机会你会应该砌得翻的， 应该都花晒的了，其实啲嘢。 哦，都不紧要，花晒可以找翻啲嘢配嘅啫，讲真。 咁除了你话头先讲嗰三件之外啦，咁日本嘅武士嘅盔甲啦，咁而家 Ninja Go 都有用緊嘅。 啊，係啊，係啊，那個帽而家一路用緊啦。 係啦，咁成套甲啦，嗰、那個日本刀啦。 係啊，嗰、那個日本刀啦。 咁同埋佢嗰個忍者嗰個頭巾啦。 嗯。 其實都，如果你之前好似同我講過話係一嚿係10,000美金噶嘛，那個帽係。 係，我都係睇翻啲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講嘅。 咁如果係咁，其實呢嚿嘢嘅投資都係唔細。 哦，即係佢為咗呢嚿嘢。 為了這個 connection 他都啤了很多新件出來 的，哦，那所以現在要繼續用下去， 但現在是不是少了很多呢？ 他 佢而家佢啲 LEGO set 咧，通常都係嗰啲件用到七成，即係七成你可以話佢有個統計嘅。通常新嘅 set 咧，七成嘅件咧係其他 set 都大家共通， 即係可以 share 到嘅， 係得三成到嘅 set 係用到嘅啫。 OK。 咁另外嗰對翼，嗰啲翼啊，即係嗰個忍者喺度飛緊嗰啲，都係新嘢嚟啦，應該，即係喺嗰個年代嚟講。 應該就係嘅。 而家好似冇出啦，係咪啊？ 而家唔係呢個翼咯，但係之前啊美國隊長咧，咪有個識飛嘅同伴嘅，唔好意思未睇。 哦啊，係啊，我大概記得邊個。咁佢 好似都係用緊呢啲咁樣嘅， 但 係 佢呢個 嘅膠嘅翼 就唔似係一。件 LEGO 件好似系啲胶片嚟嘅， 一块胶片咯。 啊，但系嗰个我记得好似系真系一件 LEGO 件嚟嘅。 哦，系， 系啊，我记得好似系 LEGO 件嚟嘅。虽然我冇嗰只公仔。 O K。吓，咁仲有嘅就系唔会讲漏咗，就系嗰个骑紧马嗰个武士咧，咪有支旗嘅。 嗯， 系啊，咁嗰支日本旗都系佢专登为咗呢些日本系列而整嘅。 嗯， 系啦，咁 咁都真系几抌本。 抌本價嗰陣時，所以好開心噶，見到第一次，同埋佢啲人仔都唔算小嘢噶，佢都 三四五六七八， 都有八個人一隻馬，都係大 set 嚟噶啦， 都大 set 都大 set。 而嗰陣時人 LEGO 嘅人口係不停減少噶嘛，唔知點解 幾錢啊？你知唔知大概？ 當年買係$700到嘅啫， $700 係啦。 哦，咁而家 前排見過喺。日本 Yahoo 我见过$3,000+都搵翻起工资， 嗯， 系啦，咁就唔包运费，梗系冇啦， 即系自己有就 有光就算噶啦，唔会再要噶。同埋其实你睇翻，我觉得啊，佢呢盒嘢其实唔系几靓嘅啫， 感觉上唔靓， 系感觉上佢系一座城堡，但实际上好似咧好通风下， 系空溜溜咯。你当然我就咁睇高嗰座就佢，我知佢系想表达我哋即系。建開日本嗰啲城嘅嗰個叫做天守， 是 但係始終係爭咁啲。 咦，咁不如 compare 一下，你想可唔可以去第三張相 ？OK， 呢一張就係大阪城阿 Dennis 大哥而家所在嘅地方嘅一個地標啦。OK， 咁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去呢個地方嘅。OK， 咁同頭先嗰張相 compare 就係、是人哋呢座應該 suppose 係實心嘅，就唔似頭先嗰座係空心嘅，係啦。咁亦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破風啦。咁即係嗰個破風，即係嗰個三角形嗰啲地方啊。 哦，嗰啲叫破風。 係啦，嗰啲叫破風。咁就係16世紀日本建築嘅一個風格嚟嘅。 嗯，幾靚呢座城堡。 係呢座梗係靚啦，呢座係鋼筋水泥石屎做噶嘛。 啊，呢座唔係 original 嗰座嚟嘅咩？ original 嗰座冇咗好耐嘅啦。其實大阪城係。由豐臣秀吉起之前，本身已經有一座，咁就係一個寺院嚟嘅。咁佢喺一個人哋嘅寺院上面，就重新再做翻佢嘅要塞，咁就變咗大阪城嘅第一代。 嗯， 咁跟住豐臣秀吉嗰個仔俾人推翻咗啦，咁就係德川家康上位。咁所以家康就將舊嗰座大阪城拆咗，然之後就重新再起過一座新嘅。咁跟住就不停喺度天災人禍啦，打仗啦，咁就。拆下拆下咧，变咗最尾咧喺二战之后咧就冇咗大阪城噶啦。 哦，咁而家呢座点解会有做咁嘅嘢嘅？ 其实呢一座，因为其实大阪嘅地标始终即系都有翻个中心点有个 local 噶嘛，咁就日本人就决定就重新起翻一座新嘅地标出嚟，咁就起翻呢个大阪城。咁其实里边系有现代化嘅升降机嘅。 嗯， 系啦，咁亦都系爱嚟做博物馆，就唔系以前嗰种爱嚟做防守嘅公用嘅天守。 哦，即系其实呢座系假古董啦，严格嚟讲。 系啊，其实日本好多假古董嘅，真真正正现存系用木搭翻嚟系 original 嘅天守系得12座嘅啫。 十二座，例如咧？ 例如就系有四个国宝啦，咁就系犬山城啦，就喺爱知县嘅。咁基路城啦，前排开翻啦，前排装修完之后，个天守装修翻之后开翻啦，基路县嘅基路城啦。长野县有一个叫松本城嘅， 松本城 系啦，就系、是、我最中意嗰座咁多座里边。咁跟住第四个就系喺滋贺县有个叫岩根城， 滋贺县啊，定滋贺 ？Anyway 啊。都得嘅，唔知咧，都系同一個音，同一個字嚟嘅，系啦。咁就有個岩根城啦， 咁四个就最多嘅，四个因为 四个 ，OK。 由于冇乜打仗啊，地缘价值唔系咁高，所以留咗好多古迹喺度。 好似东京冇一座咁样嘅城。 东京有江户城，但系假嘅，都系。 哦，即系又系假古董起翻嚟，起翻嚟嘅。 咁咁讲埋其他嗰几座啦。咁仲有就系备中松山城啦。咁福井县有一座叫做远江城啦。咁四国有三座就系远归啦。备中松山城啦。与和岛城啦，同埋就系仲有座系唔记得咗啊，高知城。 熊本嗰座咧？ 其实熊本嗰座都系假嘅。 哦，又是假嘢嚟嘅，都唔系真嘢嚟嘅。 系啦，嗰个天守都是假嘅。咁但系熊本就比较得意啲，佢系有一座细啲、矮啲嘅，系用木搭嘅，嗰座就 original 嚟嘅。咁但系就喺熊本本院里边会见到，但系就好少游客会留意呢个地方。 哦， 除非你系好中意， 不会去嗰啲地方。其实 可能眼见路过，但系唔觉得佢系有咩特别，反而觉得熊本城本身先系具呢个历史意义嘅古董咯。 我净系记得嗰只熊啫。 七月十四好穿，好夹嗰只系嘛？ 系噶 ，OK， 好，咁我哋下一节再翻 嚟啦。